一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呢個中大學生會嗰個嘅聲明，即係大約係兩點啦。第一點就係即係話支聯會咧就消費六四，撈取政治資本。第二點咧就係話依件六四事件已經記載於史冊，咁啊再悼念都冇意義啦。集體悼念咧，始終有終結嘅一日。 好啦，其實我好想呢位同學攞本史冊出嚟，邊一本史冊有呢個記於史冊 啊？ 係乜邊一本咧？我真係想問一問，究竟係呢個人民大學出版社啊，定係呢個？就係、是、呢、這個中共黨史研究室出版社啊，定係香港靈記出版社咧？係咪你揾到嘅話，我送支 Penfold 三聯 俾你。 三聯商務係咪咧？啊，你揾一本出嚟啊！好啦，第三點啊，嗱好長，唔好意思，但係咧要為咗披露佢嗰個邏輯嘅謬誤咧，都唯有讀出嚟。啊，面對赤化之禍。港共政權壓迫港人，哇，好正義啊！依啲係，唉，不必依靠六四，牢記此不二的政權，打壓民主、自由和本土價值的戲碼，每天都在香港社會上演，活生生地警惕著我們。港人應立身本土，先時刻認清中國殖民之事實。啊，呢啲又係 copy 啦。copy 就係嗰啲啊， 本土派嗰啲啦， 本土殖民論啦，將心力重新投放於切身之患，而非悼念二十多年前中國所發生之慘劇。下低咧就一啦，嗰啲唔讀啦。再講時代交替，係下山三千字。時代交替，愛國情懷消散殆盡，本土身份認同抬頭。對新一代而言，六四之意義所剩無幾，而本土社運才是他們的政治啟蒙。雨傘運動的公民覺醒，魚蛋革命的勇武抗爭，深深感染年輕一代。我們應先以港人本位，聚焦於近年本土社運，以致本土歷史和如香港保衛戰、六七暴動及九七主權移交，我們應立於本土之先，而非自困於六四之死胡同，方可於討論中尋找出路，將 得啊 ，OK， 頂唔住啊，真係爆你樽啊！再讀落去， 真係好似讀俾嗰啲 大佬內容嚟咁樣。你大佬嗰啲咁嘅嘢甩啦，咳咳寫埋曬啲嘢，即係一班垃圾根本係 一句 KO。六四即係依一個好多人都講六四。點解唔會係你頭先所講咩九七咩咩咩保衛戰啊六七暴動啊諸如此類？ 六七暴動都係，點解六四唔係？ 點解六四唔係啊？點解六四唔係一個本土？ 六四就一個本土運動係啊！ 而且佢嗰個影響延至今天喎、 啊。我都話啦，你當日林耀強上去講，林耀強就係當時中大嘅一個即係參與六四好深嘅人。佢都話六四之後，其實好多人一路喺香港公民社會。甚至在雨傘運動裏面，其實我在金鐘見到的很多都是我們這個咁嘅年紀嘅、即係同走過六四嗰代嘅。佢、做被捕支援，即係 林耀強。 咁、我係睇阿 Donna 寫嘅，即係被捕支援 組先知就係啊， 其中一個即係律師啊， 律師係 講咁佢講阿林耀強即係點樣去幫嗰啲被捕嘅雨傘運動嘅人，夜晚喺元朗飛車出嚟，點樣去幫佢哋？我覺得那個改變是很 personal 的、你不可以就是說那件事是外在於香港人的，每一個香港人在那個 moment 經歷過的呢，其實那個轉變，有些人因為這樣移民、有些人因為這樣整個 family 離開了香港、有些人是因為這樣投身政治、其實那個改變是實際是發生了的， 他其實六四 反而就不是好像教科書當作一件外在的事件、所以我就說他這個基本的認識是錯的。 六四是已經影響幾代人，其中一個我的朋友叫陳淑莊，他自己都曾經說過，他說是因為當時十五至十六七歲的小妹仔發生了六四事件的時候，跟著是那件事令他由一個本來讀法律，想著是以法律為終身置業，又轉了去從政， 即係嗱，呢啲咧就個人嘅嘢啦。但係其實對香港整體嚟講咧，其實六四嗰個嘅對香港政治嗰、那個影響咧，至今係未熄滅嘅喎。 嗯。 呢、这個嘅可以話中國政府對香港嗰個嘅鉛制啊，民主發展嘅鉛制啊，亦都係始於六四嘅、 嗯。 到今時今日，點解香港冇普選呢？其實同六四嗰陣時發生之後，呢、这、一個中國政府係修改咗基本法。 呢、这個好簡單，我就係話羅德成提出嘅一會兩局方案，而、家就係變成立法會嘅分組點票制度。呢、这個就係六四之後出現嘅啦。跟住六四之後，處處設防啦，開始就喺基本法裏邊。所以點會同六四冇關呢、第二。同樣一個政權嚟噶嘛，六四所對著幹嘅嗰個政權就係共產黨。嗯、今日香港無論你係乜嘢派別都好，你必然都要面對共產黨政權在香港呢個現實。 嗯、 你唔可以就話我獨立建國，我唔理佢，共產黨就不存在。呢、個係鴕鳥政策。 即係你唔理佢，唔等於佢唔會搞你。係 咯，你唔理佢，佢日日都搞緊你啊！今日張曉明已經講緊要加快青年工作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話學友社會繼續搞多啲青年交流團，安排多啲去梁美芬議員辦事處嗰度做實習嘅，其實係，然後跟住去選學生會咯，係，咪就係咁咯。 呢啲咪青年工作， 呢啲咪青年工作咯，咪成功咯人哋。滲沙子挖長腳，你睇國民貴講，識有嘅又有，冇識有嘅用錢買，係嘛？呢啲就係最好嘅方法。 喂，呢、這個劉子豪係咪喺梁美芬做過㗎嗰度？ 歐咩啊嘛呢個 歐子啊， 歐子豪， 歐子豪係咪喺梁美芬嗰？ 我睇一周刊嘅訪問，一周刊嘅報導就係啦。 哦，歐子豪係你 好似實習過喺嗰度， 梁美芬度實習過。 係啊，實習過。咁、佢有解釋嘅，佢話佢參加完呢啲學友社交流團，就覺得內地更加討厭呢個共產黨啦咁樣。 咁啊就走入去梁美芬嗰度實做嘢啊。 O、okay、K， 坦白講啦，我哋其實我哋嘅蠱惑嘅程度係比唔上佢哋。 嗯， 即係可以咁講。 所以 我見到當日很多我哋同代的同學咧，其實都是那些比較老實、戇誇誇的人。如果懂得轉博的話，一早轉了軌道上個位嘅。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政治的個 包容性真竟然比我們大，因為我們呢原來我們的左膠都不夠他包容性大。你想想今時今日， 喂，如果你問梁仲恆說我認識這個、中聯辦青年部有什麼問題、副部長有什麼問題、我們平時都有交流的、我真的不認識，我這麼多年我都不認識那些人。 你的心胸真的狹窄， 是 你包容性不夠。 我中厚而已，其實心胸就窄去了中間那裡其實 平情而論，我自己覺得即是 我都明白不到的，譬如舉例換轉是我的時候，你如果叫我去做梁，即是當我現在是學生， 是 去梁美芬好，去容海恩好，去葉劉好、你去做他們的所謂的助理、我 imagine 不到我為什麼會這樣。 有的時間停頓去容海恩那裡一按掣他就不動了嘛，他連葡撻不是連這個酥皮和牛油皮都分不開， 然後他就他的笑，他的笑聲和那些動作很誇張、 那你就可以教他了什麼叫撻呢這樣笑什麼所以就去容海恩實習有原因的、我覺得總之就我覺得就是稀奇古怪、即係呢啲叫做學生會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嘅，即係咁出位企到咁前啦。喺呢、這個反六四同埋反支聯會陣線裏面仲企得早過左派 做大旗手。 我嗰日見到高達斌，我都想埋去同佢講嘅話，高達斌你冇得撈啦，唔使理啦，以後收工啦。 好似都冇見佢咁。 有啊，嗰日我見到佢啊，喺天后嗰度行過。 咩啊？好似話同啲嗰啲大媽喺度做街頭劇啊，扮柴玲喎，啲大媽喺度。 係啊，哇，大佬！ 即系啲人咁讲啦，喺我嗰度留言啦，因为我见到嗰个大妈喺度嗌咪嘛，即系话人蠢，即系入去嗰啲俾人呃，我心谂，即系你话我蠢过你，大佬你都搵个醒目少少嘅样嘅人嚟话我蠢啦， 系咯，即系你话你俾人呃，即系等于你， 即系你话俾我听你醒过我， 醒 过 我啦，即系我入去就俾人呃， 系啦， 你由你要你嚟提醒我， 系啦，你又看透世 情，见到中大学生会会长我哋咁嘅粉肠咁嘅样， 系咯， 浸会嗰条代表喺城市论坛系嘛？ 蒲君衡窒佢嗰阵时只眼碌嚟碌去咁嘅样。喂，大佬啊，你提醒我到你要终止，你照下镜先啦，大佬啊，你个样子自己照下镜先啦，唔好咁鬼鼠先得噶，系咪先？讲嘢只眼唔好学林郑咁望住人，眼定定，好似我哋咁望住个镜头。 喂，但系咧又咁话翻转头，嗱，你而家你睇到中共啲所谓嘅咩涉长脚啊、渗沙子呢啲嘅策略咧，好成功咧，亦都同呢个香港学生唔走去选呢个学生会有关。你曾經有一樣嗱，如果講真啦，即係話如果你嗰啲所謂支持民主嘅學生係肯喺個無論中大學生會、香港學生會或者浸會大學嘅學生會咁樣，你肯一齊參與去競爭嘅話，咁又未必係輸緊咯。因為中大學生會今屆咧，好似得一隊人啫嘛，得一隊人去參選，即係而家今次歐子豪嗰次啊， 三名啊。 嗱，其實咁嘅可以咁講，從來學生會咧。 都唔係好競爭性 去參與嘅，咁咧就好多時，只不過以前係靠咩咧？真係薪火相傳，即係上一莊嘅老鬼同下一個莊上莊嗰陣時咧，就一定傾幾樣嘢。第一，香港民主化嘅問題；第二，中港關係， 仲有嗰啲咩去籍啊嗰啲。 係啦，咁咧就呢啲左交式嘅薪火相傳。咁我估而家咧就。由中學年代開始咧，嗰種本土意識對中學生嘅影響大，所以到佢哋入咗去大學之後咧，最有動機出嚟選嘅咧，都係本土派嘅。咁你變咗係即係左交嘅社運咧，可以咁講喺大學裏邊係陷於低潮。所以變咗咧，好多時上莊嗰啲咧，佢哋都係由退聯啊，即係反而佢哋薪火相傳喎。 拆大佢哋而家係薪火相傳， 退聯啊！嗰班薪火相傳啊嘛， 嗰班薪火相傳。 咁但係我覺得其他大學生其實亦都係冷漠嘅，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成個莊冧咗啦，已經。係嘛 ？DQ 咗佢哋啦，已經係。即係賭國啦，已經係。陳一樂嗰陣時咪冧檔咯。 係啊， 港大嗰陣時。 係啊， 係嘛？佢言論咪同呢條粉腸一樣。係嘛？但係嗰陣時已經冧檔咯。 佢嗰時候又係都係 港大 嘅。 係港大係。 係啊，都係講六四嘅，都係因為。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即係。 俾人賭國啊！嗰次。 係喺港大嗰次啊嘛。咁所以我就話你好難寄望就係話啊嗰啲學生突然間好熱衷於參與呢個學生會嘅工作嘅，其實。只不過我覺得咧，就即係當佢哋咁出位嗰陣時咧，就會令到咧個主流媒體對佢哋口誅筆伐。但平時我諗佢哋嗰啲政治言論都係咁嘅，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改變嚟嘅。即係等於梁振英，其實今日都有講啦。佢就係話嗰個嘅學生嗰個作為一個中國人嘅身份，係即係不能夠改變噶嘛呢樣嘢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亦都真係呢個係有個討論嘅層次喺度。即係話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因為即六四又好，就算你話六七暴動好，香港保衛戰好，或者九七主權移交都好啦，呢個點都係牽涉到同香港人嘅身份有關。即係話你唔認同共產政權，係咪等於代表你唔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呢？我覺得係兩樣嘢嚟嘅，起碼我覺得兩樣嘢係分開嘅。即係一個國族嘅認同咧，係有多個層次嘅。第一文化上嘅認同，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呢樣嘢唔到你搣得甩嘅，其實。就算你染金個頭都好，剪個孔瘤咁嘅髮型都好啦，去韓國首爾做埋整容都好啦，其實都係搣唔甩嘅，其實係嘛？呢個就係你嗰個所謂血緣種族文化嘅認同。好啦，有好多中國文化嘅嘢，譬如飲食啊、文字啊、傳統嘅歷史啊、文明啊呢啲咁嘅嘢。跟住到地理嘅層面，即係話嗰個 physically 嘅中國呢一笪地方。嗰啲嘅風景啊、山川啊，其實同歷史有關嘅嘛，全部都係。你又唔係 appreciate 啦。咁然後先至到咩咧？政權其實係最表面嗰陣，亦都係最膚淺嗰陣。點解咧？因為政權 可以變噶嘛， 會變噶嘛， 成日轉。 你睇國民黨幾年就冧咗檔，跟住就到民進黨上場啦。喂，大佬，如果你對台灣嘅認同係個政權就大鑊啦，係嘛？咁民進黨蔡英文上場咁點啊？自殺啊？移民啊？系嘛？唔承认自己系台湾人啊，移居大陆咯，系嘛？所以唔会噶嘛。所以我就话你唔可以将佢捞乱埋一齐。我相信香港人厌恶共产党，坦白讲，我哋三个都系，系嘛？呢样嘢我哋同嗰啲学生系冇分别嘅。其实大家都觉得当日六四镇压嘅共产党，其实而家 even worse， 系嘛？而家连转发一张相砌一个字出嚟都俾人拉，系嘛？系仲衰过六四嗰阵时嘅共产党。你點會對共產黨有感情嘅啫？係冇嘅。如果你話對共產黨有感情而 justify 六四嘅鎮壓咧，嗰啲就本身我覺得 首先要譴責就係呢班人。 嗱，我自己覺得咧，身份認同呢樣嘢咧就非常個人化嘅。即係話咧，梁振英今日所講嘅嘢咧係非常之唔 appropriate。佢講咩咧？佢話無論佢哋即係講年青人自己點諗，社會人士包括國際社會都會看待佢為中國人。即使咧有啲香港朋友啊持外國護照去外國，外國朋友睇你嘅護照、文化背景、乜乜姓名、出身，都當你係中國人。首先咧，你要知道身份認同咧係一種情感嚟嘅，其中。好情感就係我覺得我係咩人，嗱呢樣好個人化，尤其是唔係你啲做官嘅咧，係適合去評論， 同埋關你差事， 關你差事咩？ 即係唔使你教 我。我覺得，譬如我覺得我係中國人， 走啦真 係。其實我哋有多重身份噶嘛，因為 同埋有一個 priorities 嘅，我成日都話啦，好簡單，同埋相對嘅，嗰個係一個流動嘅概念。 係係。 譬如我哋喺香港，我哋見到一個大陸人，我哋就會話俾佢聽，我係香港人，或者我哋喺上海。我哋見到一個大陸人，我同時都會強調我係香港人，係嘛？但係如果你話喺外國，可能見到一個法國人，咁佢就問你係咪 Chinese， 你可能話係，然後不過我係 Hong Kong Chinese， 係香港嘅中國人。嗱，我哋會強調我哋係香港嘅中國人，所以我就話嗰樣嘢咧，從來都唔係一個 static 嘅嘢嚟嘅。好多時你表達自己身份嗰陣時咧，係取決於你喺一個乜嘢嘅環境，同埋你面對咩人啊嘛。嗱，好簡單，就算你大陸都好啦。如果你是在國內的話，他告訴你我是湖南人，他不會告訴你我是中國人的，他會告訴你我是北京人，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難道就是說他的北京就等於他沒有中國人的身份了嗎？所以我就說你愚蠢，根本這個命題就是錯的，完全是我承認我是香港人，是不是代表等於我取消了我作為香港中國人的身份呢？就算我不承認我是中國公民，我事實上我們不是中國公民，是不是我們是華人，行不行？系咪嗰个叫 更加大啦？ 华人更加大，新加坡有华人，马来西亚有华人，加拿大有华人，全世界都有华人。 香港华裔， 香港华人得唔得？ 系啊， 系咪？所以我就话嗰个概念本身系一个变动嘅概念嚟噶嘛？ 既系变动，亦都系我觉得系 multi-fold 嘅。 事实上亦都唔系中国公民，我哋 啊，我就算我觉得我可以话，而家啲年轻人觉得我唔认同我系中国人，呢种系叫身份认同，系个人化嘅。我唔认同我系中国人，喂，佢绝对有 咁。有咩问题啊？ 有咩问题啊？ 政治上有咩問題啊？ 係啊， 就算我揸住個特區護照，但我唔認同啊，我唔認同我係中國人，有咩問題啫？所以我就話嗱，我亦都唔會因為佢哋唔認同自己中國人，就道德上去批判佢哋，係嘛？呢個等於有啲人選擇民族主義，有啲人選擇就係共產黨幾衰都好啦，始終都係代表緊呢個民族復興咁樣，可能受習近平嘅思想影響，都唔出奇喺香港。就算有啲俾共產黨迫害過嘅。他哋都會覺得啊，而家 共產黨進步咗好多啦， 包括喺海外好多華人都係咁嘅。其實包括喺東南亞嘅華人，點解佢哋會親共呢？其實因為他哋覺得自己喺嗰個國家係 second class 嘅公民，所以當中國大陸個經濟實力強大嗰陣時候，軍事實力開始強大嗰陣時候，佢會覺得啊，我終於可以討你人 味。 你要理解佢哋點解會有咁嘅 呢個咪 態度啊嘛？ 世代咧個身份認同嘅差別就喺度啦。譬如我老豆咁樣。我老豆就係嗰種咧，我是中國人嗰種嘛。即使咧，佢已經七十年代翻大陸嗰陣時候，已經鬧毛澤東啦。佢夠膽死喺大陸嗰度鬧毛澤東。 佢翻到嚟啊？ 係啊， 已經冇你。 因為佢德高望重喺鄉下，德高望重 有地位啊， 有地位。佢係可以夠膽死咧，係一路鬧中共，然後一路咧去做好以中國人為榮嘅。 嗱，反共 起祖屋嘅喺嗰度。 所以我就話啦，反共同反中係兩樣嘢，係共產黨夾硬。將成樣嘢捆綁埋一齊，所以我哋唔好中招。我成日都話，係嘛？佢將自己等同於中國，等同於中國文化，等同於中國歷史與中國文明啊嘛。所以我話反共同反華係兩樣嘢嚟嘅。正正就因為共產黨有意識地將全部中國人都捆綁喺個政權下邊啊嘛。 而家六八九咪就係做緊呢樣嘢。 Exactly 就同樣嘅嘢嚟㗎嘛。 六八九咪就係做緊呢樣嘢咯。 所以你跌咗落去佢嗰個陷阱嗰度，你話我否定我係中國人身份，因為我反共。 咁用咁樣樣而去否定六四燭光晚會咧，更加戇居。 你咪跌埋， 即係係咯，跌埋落去個陷阱嗰度啫嘛。 即係跌咗兩級啫嘛，其實碌咗一級再碌多一級啊嘛，其實。即係坦白講，喂，祖國山河又好，乜都好，點解係你共產黨控制？ 係 點解？所以我就話中華民族主義，孫中山係中華民族主義。但是不等於他是認同清政權的嘛，是不是等於民國政權是會結束的，其實是。 但是你说如果是中华民族主义者不等于共产党所声称的民族主义、 嗯、 因为共产党那个是假的民族主义的嘛，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香港人分不清那样东西、 嗯、 所以我就说六四你问我 fundamentally 是什么呢，反共、 嗯、 这个才是六四 反过政权 真正的本质是反共、嗯、也都为什么共产党到今日要千方百计用尽方法要将香港呢一點嘅燭光撲熄咧，就係咁嘅原因啫嘛。 其實一直 喂你問我唔需要遮掩啦、啊。最後尾共產六四係為乜？唔好講話咩民族主義乜都唔係，其實係反共。 嗯， 係咪？因為開槍鎮壓嘅就係共產黨。 嗯， 而香港今日受到步步進逼嘅，亦都係因為共產黨。 嗯、 所以六四同香港本土點解冇關啫、嗯？因為同樣都係嗰個政權嚟噶嘛，唔係講緊 separate 一件歷史事件啊，而家而係講緊嗰個違反人權。冇法治、貪腐，將國家變成私產，將公眾嘅利益變成個人官僚集團嘅利益，嗯、有咩改變啊？六四要求嘅咪就係呢啲嘢咯。到今日有咩改變？你睇郭文貴一條咁嘅粉腸，而家變人民英雄大佬，歌功頌德嗰啲人真係攞去打靶。郭文貴呢啲就係貪官嘅代表嚟嘅，其實係根本係 出事。 蕭建華呢啲又係貪官嘅出事代表，一條粉腸憑乜嘢可以有成千億身家？是吗？李嘉誠怎樣找到那些錢我們知道嘛、 嗯、 這些人你想想、 嗯、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白手套來的嘛、嗯、六四那時候反的就是這些東西、嗯、反官倒嘛、 嗯 嗯、是所以你跟香港有什麼關係當然有因為今天那件事 延伸到香港北京嘛 是經過張曉明經過這班人 是延伸你看郭文貴的訪問你已經知道 是整個體制那種管治模式搬了來香港的政府總部、 啊、 其實是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我們叫做求同，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民主可以 separate from 六四、嗯、這件事、啊、六四正正就是香港爭取民主的一個道德和政治的資源， 為什麼強硬要將六四那件事劃開它，即其實這個是很愚蠢 的 我明白、哦、劃開它就是要搶了那支旗然後動起自己的支旗、 啊、 這個我反而明白、 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 大台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它不是拆了大台不要大台 是我做大台、 啊、 這個意思是這樣的，激進本土的最主要的目的咯，其實就是要自己動那支旗、 啊、 但我也這樣說你是很蠢的這樣，如果你真的這樣你是應該是爭取團結大多數在你之旗下嘛，你而家你睇到個民陣， 我覺得策略上最成功就唔係呢扎咁嘅學生會喎、 啊。 策略上最成功咧，我覺得啊，近年滲透支聯會嘅咧，亦都唔係共產黨喎、 啊。 就係嗰扎環保 L 喎、 哎。 真係噶，嗱，嗰佔領運動見到佢哋蹤跡啦，周圍逼人哋去回收垃圾啦。今年喺呢、這個，即係我唔係冇貶義嘅，其實好多我都識嘅。今年喺呢個六四燭光晚會。Lance 傳俾我嗰個咁嘅電子燭光，當然我覺得係好傻嘅，其實，但係咧我都會用嘅。個原因就係俾呢啲環保 L 逼到呢個支聯會執委啊，都要用呢、這個電子燭光。嗱，咁你人哋咪成功咯，係咪先？佢成功滲透咗支聯會、啊，跟住仲要咩啊？水樽啦、啊，你見到一早嚟到現場，除咗我喺度推住架車仔叫人捐錢之外，其實捐錢嘅義工好少啊。真正最多義工企喺現場喺六點幾嗰陣時咧，其實係環保 L， 真係嘅。我唔知點解近年所有社運七一好、六四好，我都見到佢哋嗰種熱情喺度嘅。即係我唔明白，我有機會訪問一下嗰啲即係年青人。 咁應該 respect 佢。 我 respect 佢哋，我唔係笑佢哋。喂，大佬。動足幾個鐘頭啊！人哋集會嗰陣時候，佢喺度叫人哋唔好用蠟燭喎。 喂，呢個 同埋走咗人哋，佢喺度鏟蠟。 係啊，鏟蠟收蠟燭。 喂，呢啲咪身體力行咯？ 呢啲咪就係所有社會運動嘅都係咁啦。你而家咧，佢所謂本土激進派咧，係不斷將啲人打為敵人。啊，划走嗱呢啲咧就唔系我哋同路人，嗰啲唔系我哋同路人。你呢啲咁啊好愚蠢！你如果自认系中国人就好愚蠢。 唔系啊，佢仲要 你呢啲咪全部将所有本来系可以大家喺同嗰块就叫反共呢一块一齐行嘅，你全部划开佢。 嗯。 然后跟住咧，如果你话个目的咧系想动自己嘅旗，自己做旗主嘅话，咁我觉得咪好愚蠢咯！你边度做到啫？而家你睇到， 我唔知你 嘅人数咪越嚟越少。 download 呢支咁嘅蜡烛啊，真系，我觉得真系再入屎插啊，真系呢个呢支咁嘅环保蜡烛，真系，我觉得，喂，真系嘅，每一次嘅社运里边，由占领金钟开始，喺锅底饭煲底下边嗰阵做酵素回收嗰阵， 系， 然后到七一不断追住你攞你个水樽嗰班友，到今日支联会终于屈服，要整个咁嘅嘢出嚟。喂，大佬，呢啲就系唔系？ 狗做啊，佢係身體力行改變咗人哋啊，其實係。 即 係 佢又唔會就咁樣出個聲明咧，話喺度譴責你。 嗱，我啲行禮如儀 係啦，係啦，係啊，你講啱啊， 你嗰啲行禮如儀啊，你嗰啲就係。 佢如果用佢哋嘅方法咧，就係譴責。 譴責支聯會， 用嗱 燒蠟燭， 每年 消耗十萬消費十萬蠟燭，令到地球升温幾多？ 係 係咪？令到呢個碳排放高咗幾多？ 係。 本會對此絕不贊成， 所以就唔會參加， 所以就唔參加。所以我咪話咯，嗱，嗰班人係好可愛嘅，我覺得，即係我當然我即係個態度好似好輕佻咁，但我好尊重佢哋，即係嗰班細路女係好可愛嘅，我覺得，即係佢哋能夠鍥而不捨每一個活動，其實我都認得好多嗰啲人，係嘛，即係就係嗰啲叫做 結束 一 統 專 一統專政， 點解你專登講妹妹嘅？ 唔知點解女仔比較多，男仔比較少嘅，真㗎，嗱，你冇去現場見過，七一你去見下你知 咪咯，一有蠟燭。又有少女，證明真係 有時間停頓， 係咯，唉，真 係。唔係嗱，呢啲唔係講笑喎，佢哋班友真正嘅一個信念， 嗯， 我要改變你， 嗯， 係嘛？不過大家係同路人，我出個聲明去鬧你有咩意思？ 有意思啊？ 係嘛？我咪不斷去遊說你班友，喂，大家可唔可以用電子蠟燭啊？咁樣，就算你好簡單，你話支聯會嘅集會去國族化， 嗯， 其實近年已經有個改變， 有， 只不過佢冇 obvious 講出嚟。第一，嗰啲口號越嚟越少；第二，某啲歌已經冇咗。 係 呢個好明顯嘅，起碼佢冇揾嗰啲徐漢光、蔡耀昌大人唱歌啦。 係 起碼有條 band 喺度啦，係咪先？ 年輕化， 年輕化。 其實我哋頭先講嗰點都係， 佢都想將個 你唔好理每一個人，你唔好理每一個人嗰個身份認同係邊度。譬如，就算你爸爸。佢係仲係好愛國主義。 喂，咁嚟嗰班我見到有德國人有法國人， 乜嘢 啊？ 有咩問題啫？ 佢係大中華交啊，唔通 係？ 即係每個人嘅身份認同係可以 open 噶嘛？呢、這個好個人化嘅嘢，你係可以喺參與呢個嘅支聯會做，即使佢有一啲好國族式嘅嘅口號，你唔認同嘅。咁都唔緊要， 嗰句你咪唔好嗌咯， 唔好嗌咯， 系啊，我都唔唱《炎的風采》 啊，我都唔唱嘅呢個， 越戰啊嘛， 高山下的花環啊嘛，大佬，解放軍嘅，解放軍嘅歌嚟噶嘛， 本身係 交噶， 背景 鬧咗好多年啦，係嘛？ 嗰陣我真係唔， 佢已經搣甩咗汪明荃、張明敏嗰啲啊，早期有嗰啲添噶， 我是中國人嗰啲 係 嘛？ 係啊，龍的傳人啊，我是中國人啊嗰啲噶。咁但係我就話咯，你好簡單啫嘛，你係咪可唔可以改變到呢？其實唔係，我覺得。 嗯。 支聯會亦都需要去爭取多啲年青人參與嘅嘛。 係咯。 嗯。 佢都有個動機去改變嘅。 係咯。 係咪？佢哋唔係話我大曬咁樣。 嗯。 咁如果你講出嚟嘅話，所以我就話環保同志咧就真係相當之厲害嘅。 嗯。 即係能夠逼到佢哋嗰班咁嘅老人家肯用呢、這個 電子燭光， 電子燭光呢一下咧，我覺得咧，即係佢特登吩咐我嗌咪嗰陣時候。即係要展示出嚟，呼籲多啲人上去 download 呢個電子燭光。即係支聯會都唔係耍佢哋嘅，佢係吩咐我哋嗌咪嗰陣時候一定要講，叫啲人 download 個電子燭光。即係話唔係，你中意搞就搞啦。咁佢唔係嘅態度都係，即係佢應承咗佢哋就真係做嘅。咁所以我就話有好多時同路人咧，所謂同路人咧係有得分嘅。 嗯， 如果咧批判嘅力度。攻擊的力度是比攻擊敵人更厲害的話，那些絕對不是同路人。 嗯， 是不是？即是你問我要數的幾數，點數都未數到支聯會。 未數到支聯會啦，你第一段就在數支聯會。 首先最撲街共產黨。 是 啊。跟住還有一大批依附在香港過去二十幾年出賣香港民主自由，依附共產黨那班契弟啊嘛。這班人去了哪 裡啊？ 喺度大把嗰度，真係淨係 政黨民建聯。唔係咯，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要整一個叫做 X Y 交叉嘅名單啊，支聯會排到好厚嘅，其實 係咯。你所以話佢個聲明奇奇怪怪，點會第一段就數支聯會嘅啫？ 咁啊，六四啫。 即係我哋話啦，你頭先講啦，六四係咩啫？基本上反共個主題應該係反共。咁點嘅嗱？佢哋都主張反共嘅喎，你睇到？ 喂，呢個江澤民一早 幫反共嘅喎， 幫香港嘅六四定得勝嘅啦，就係顛覆基地啊嘛，係嘛？江澤民一早定得勝㗎，所以先至話河水不犯井水啊嘛，井水不犯河水啊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咁啊，河水已經決堤湧曬落嚟啦，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你所有團結嘅基礎係咩咧？其實就係反共咯， 好咯，就係咁啫嘛。 係啊，所以我就話點解唔係行嗰個方向，而係話切割、切割再切割咧？ 即既然支聯會都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平台，為什麼你不利用它呢？即如果從抗爭策略來說，是不是因為它都是一個反共的團體來 的？這個可以顯示得到什麼呢？就是你對那個理念有多麼堅持，你對那樣東西的信仰。我覺得 即係環保 L 咧，佢真係對自己嗰個信念係好堅定，所以佢用盡方法去影響嗰啲嘅社運組織、民運組織、政黨、民陣等等呢啲。即係每一年七一開始，其實佢哋喺七一運行裏邊提倡環保已經好耐。 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抗爭策略真係好成功，真係值得輸，即係 喂，梗 係 成功啦！如果我行咗一次七一啊，見到有結束一統專政，見到佢哋咁努力，咁你自然就會 engage 咗更加多嘅人去參與你個組織。下一次六四佢又會燭光晚會嗰度，又會幫佢哋去宣揚呢個環保意念。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之後，有一班本土派都反省過，就是說選票不可能靠 X 拿回來的嘛，不可能靠孖人拿回來的嘛，等於一樣，群眾支持也是一樣的，你靠孖人是拿不到支持的，所以我就說那種是用台灣的講法，叫做老蛇的哲學 Loser、Loser 是什麼呢？就是梁振英那種、最壞就是泛民了，最壞梁繼昌了，最壞這個黎智英了、最壞香港電台了、永远都是委过于人，我做不到，我起不到楼、是因为你阻住我，我做不到这个的全民退保，是因为你阻住我，实际上根本是他无能的嘛、所以我就那种是一种 loser 的哲学的、如果后生仔其实是不应该用一种 loser 的哲学去争取自己目标的嘛、所以我就说你看那些环保分子就知道，他不会说最衰都是支联会，不会的，他只不过用尽方法影响支联会，用电子蜡烛而已，因为 loser 就会我乜都唔做，最衰国 事闹你咯。个邵杰志，我谂成星期二都打下次啦。 唔系，即系我印象好深啊。点解咧？就喺占领区咁耐咧，听得最多就系最衰国事，而唔系最衰梁振英，亦都唔系最衰共产党。 系 咁啊！你永远都系咧，将自己做唔到嘅嘢，喂，如果我想激进运动，我想冲击，我咪动之其出嚟咯。我使乜理你郭邵杰阻唔阻止我啫？就算郭邵杰阻止到其他人，如果我的论述我自己是够感染力的，其他人都会跟我的、是不会被郭兆杰阻止得到的， 是的，他 一人怎么 去，他只有一条友的，他还要是自封是斗刷的，是 斗刷奖， 是自封斗刷奖的，他也是那你可以不听他讲的，是的，为什么要听他讲的，所以我就说那种是一种 loser 的哲学、其实当这种 loser 的哲学广泛传播在年轻人那里呢，咁你就對個民主運動將來咧就會覺得即係好暗淡、 好灰暗啊！係啊。 喂，我哋講開呢嗰啲學生會啲嘢咧，係咪最近咩香港學生、香港大學學生會又有啲嘢大家要密切留意啊？ 佢又唔係學生會，叫做畢業生議會。畢業生議會，咁佢都係應該係港大管治系統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即係可以選代表入去校委。 係啦，係啦，咁佢就有24個議席咁啊改選，咁就會選8個新嘅入去咁樣，咁而即係港大都有一張即係嗰啲救生會啦，即係都係個理念都係即係嗰陣時反李國章啊，即係反對校委會啊嗰啲咁樣嘅立場嘅朋友都有6位嘅，咁就即係畢業生議會，即係或者嗰啲救生會咧都會即係建議咗一個名單咁樣，咁咧就可以網上投票嗰啲港大嘅畢業生，如果港大嘅救生聽緊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啊，即係但係咧 係咪有條 link 㗎可以？ 有的，我可以我 send 俾阿 Lens 啦，等阿 Lens 嘅 post 过去啦吓，晏啲咩啦？我而家一心不能二用 咁啊，咪即系话所有喺香港大学嘅毕业生都有权投票， 应该系系啦。咁就礼拜五啊，6月9号就截止，咁所以咧。 今日 六 月六 系嘛， 系啦， 仲 有三日， 有三日系啦，就可以上网。咁嗰个网上边咧，即系佢哋都有啲 link 啦，亦都真系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佢嘅政纲好清楚嘅吓。咁就当中都有啲，其实都系嗰啲六四家啊、傅景华呢啲咧，即系咯。咁另外张允琪啦，张允琪都曾经系呢、這个即系学 怼冧郑耀宗噶，佢 系啦， 当年港大校长俾佢怼冧， 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嘅两位系即系港大嘅救生会嘅一啲推荐。戰嘅即係候選人啦嚇，咁啊六位咁晏少少。 你有投票權嘅？ 我有噶有噶，所以我又未投，我會投噶啦今晚。 喂，所以咪話咯，譬如好似呢啲咁咧，我覺得即係我哋成日話叫做在地抗爭。 係、 在地抗爭，咪真係喺你自己個位置。 係啊，任何一個位置都要搶攤咯，真係係啊，即係所以呢啲少少地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入到去校委會嘅。咁喂，你可以影響到，同埋你即係跟住仲要真係要再選校長噶嘛？因為 阿飛心謀走啦嘛，咁要選校長。如果喂李國章話曬事，或者嗰班咁樣嘅啊，嗰堆咁嘅人話曬事，咁大鑊噶嘛。 同埋我覺得抗爭嘅方式咧，即係千祈唔好將自己嗰個路線絕對化。 嗯， 即係其實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渠道，有體制內，有體制外。係嘛？即係你唔係話邊一個優勝邊一個，而係話點樣配合嘅啫。其實我覺得，嗯、即係好多人而家啲後生仔覺得。要體制外抗爭， 嗯、 但係體制外抗爭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可以咁講係退潮啊！而家喺掟磚之後，係咪啊？我諗呢兩個禮拜會再判刑嗰啲嘅 暴動罪嗰啲， 暴動罪嗰啲，即係會呢、這個係好客觀嘅分析，唔、 嗯、 係路線之爭、 嗯、 你睇到嗰個社會運動係退潮， 係、 嗯、社會運動退潮嘅話，你更加要喺體制內。 嗯 去繼續去頂住嗰樣 嘢， 如果唔係咧，就會借住呢個勢就會步步進逼添，會進逼得更快 嘅。因為你出邊冇嘢頂住 你冇嘢頂住啊嘛，跟住廿三條立法啊，等等就會嚟嘅啦嘛。咁所以我就話其實而家咧，正正就係咩咧？就係、是、要鞏固嘅力量咧，喺翻體制裏邊啊，其實， 嗯， 即係要有一個嘅團結。 嗯， 呢、這個團結，我覺得亦都好多自決派嘅議員要自己諗清楚，係咪再係自己？幾條友喺度搞咧咁、 嗯， 你見到朱凱廸入咗去之後，個勢一路借咧係有原因。 嗯 嗯、 當你唔參與泛民嘅組織嘅，即係泛合會啊等等啲活動嗰陣時 候、嗯， 你要提出喺立法會裏邊 F 期好多嘅嘢咧，都會咧係因為冇咗配合嘅問題咧，就會出現咗嗰個效果啊，唔係咁理想啊，其實。 嗯， 即係我覺得唔好為形而形，係咪？唔好以為即係柒到盡頭就是形啊，其實冇呢回事嘅，其實係。 係。 即係傻嘅，去到盡頭都係傻嘅。其實， 嗯、 所謂嘅分歧係乜嘢咧？嗰啲所謂主流泛民同自決派嘅分歧係啲乜嘢？好、 嗯、 多時係一啲所謂口舌之爭，都未去到有機會落實嘅層面嚟嗰啲嘢。而你面對嗰啲進逼咧，其實好好實際嘅，係、 嗯、 每一日都發生緊嘅。 其實我成日咧都係強調，即係口舌之爭咧越少越。越好嘅， 但係而家嘅社交媒體係助長咗呢樣嘢，係放大咗呢樣嘢嘅。 一陣我哋翻嚟可以講下呢樣嘢，亦都同呢一代有關嘅，即係社交媒體嗰個嘅即係出現咧，可能都同呢個聲明有關。 我同甚至乎，我覺得呢個聲明本身都係呢個社交媒體嘅 status 化，即係等於我寫個 status， 即係其實有時可能係一啲好無謂嘅嘢嚟嘅啫嘛，但係覺得好似哇，我自己係好緊要嘅，啊，我寫個 status 有人睇嘅。我覺得呢個聲明 同埋一個 self fulfilling 嘅過程， 係 即係當佢覺得啊，我做咗啲好型嘅嘢， 嗯， 而有一個同温層裏邊得到讚賞嘅，佢以為走出個主流社會咧都係一樣， 係， 但係佢唔明白主流社會其實唔係咁。 好，咁我哋啱翻嚟就講下呢一個社交媒體或者叫 App 世代， 好啊， 點樣影響我哋呢一代人？